就是这个十大愿望。而十大愿望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他说在临命终时，一切之一切都不跟你了，但是有一样东西跟你，就是这个十大愿望时时刻刻呢都不离开你，而且时时刻刻在这个前度来引导你呢往生净土，所以即你临命终时这个一刹那之中，那你就可以呢成这个十大愿望的力量啊，就往生净土了。那么可见那么十大愿望这个功德呢是无量啊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练呢，那你就有时间你就上步行愿品这样练啊。那么如果我没时间发誓，那么怎样，那么简略一点，你就是练了十句话，那么一者礼敬之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祈起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自世，八者常期佛学，九者行善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那么就练十句话，那你时时刻刻都是这样练呢，那么他就受持十大愿望，临命终时啊，那么十大愿望就会引导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前边，引导我们往生净土。那么讲到这次时间已到了，那么向下问长，回忆下星期日，我们现在就继续讲普贤菩萨行愿品。咁啊，经文咧就道以即见阿弥陀佛，闻是施利菩萨，普贤菩萨，观自在菩萨，弥勒菩萨等，此诸菩萨即上边缘，功德具足，所共围绕，其人自见生莲花中。蒙佛就记，咁啊呢一段经文就系承接上文啦，话我哋一个受持十大愿望嘅人，咁啊命中嘅时候乜嘢都带唔去噶啦，所有一切嘅威势，以共呢名利，任何一件事物都唔能够带得走。但是唯有啊，这个十大愿望可以呢跟着我们走，那么唯有十大愿望啊，那么引导我们一念之间就往生净土，那就是说明啊，十大愿望就是个时性果报之中啊，属于这个二属的报应，就是因中持十大愿望，果上得见阿弥陀佛和埋了诸大菩萨。所以此说第一句，他说道矣啊，就是这个持十大愿望的人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那么他一刹那间呢就往生极乐世界啦。嗱，咁我哋如果想研究明白所谓呢个因果嘅理论啊，就系如是因感到如是嘅果报。咁我哋就涉及到有关啦，所谓呢个中阴身啊，咁好多人都唔明白，咁咩叫做中阴身呢？就是我们一个人，你除非不是个人，那么你是个人呢就梗有多少罪业，但是亦都有些呢善根，除非呢就大善或者呢是大恶，但是通常来讲呢都是不大善亦不大恶呢，这种人呢比较多些。那么如果那个大恶的人，咁啊冇话讲啦，所谓罪大极恶啊， 咁啊呢個咁大嘅惡因啊，咁啊偷呃拐騙啊，奸淫邪道啊，殺父母啊，破壞佛法啊，毀放三寶啊，咁啊呢啲咁嘅大罪，咁啊呢個人命中之後啊，佢就承佢呢個罪孽啦，咁啊一念就墮落啦。啊，咁啊若是話呢個人大善，咁佢一生啊念佛、拜佛、诵经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咁啊呢个人做咗嗰啲大善啊，咁个临命终时一念之间，咁就往生净土啦。咁啊，如果有啲佢又唔大善，咁啊佢又唔犯恶。咁啊，介乎呢个善恶两者之间啊，咁佢就做翻一个人，咁啊做翻人啊，咁就投胎啦。咁啊投胎啊，未曾入胎以前，咁啊呢一段时间咧，就明白叫做中阴身啊，即系佢又唔大上，咁啊佢又唔下堕。咁啊，响呢个善恶之中间咧，咁佢就受呢个中阴身。点解叫做中阴身咧？中就系善恶之当中啦，嗱阴咧就系阴暗啊。佢在嗰种嘅环境之下，咁啊佢乜嘢都睇唔到噶啦。所谓善嗰啲境界啊，都系咧黑黑暗暗咁噶，咁啊叫做阴。咁啊，佢在乜嘢情況之下，佢哋有光明咧？咁佢唯一啊，就係佢與呢個世間某一個父母佢有緣啊。咁啊，某一個父母佢交合之時，咁啊，佢有一線咧，所謂呢個肉念個光明發出，咁啊，呢個中陰身咧同佢有緣啦。咁啊，佢就見到啦。咁啊，見到咧，佢哋一念之間啊，佢就去嗰個地方入胎啦。入胎咧，就有三方面嘅因素。第一就係、是、自己呢、這個業力，所謂呢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啊，所以話佢後來先就作使翁啊，佢走嘅時候走得最後。嗱，點啊走得最後咧？一個人咧，佢全身都已經咧，或者咧係硬直咗，或者全身咧都冰冷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佢總有一個地方咧，佢係走得遲噶嘛，有個地方喎。咁啊，呢個亦都係關乎到咧，我哋呢個色神啊，嗰種嘅善業力。咁啊，所以古德咧，佢哋有手計啊。佢話頂性就眼生天，佢人心就惡鬼福，佢旁生啊就得蓋嚟地獄就腳反出啦。咁啊點啊叫做頂性咧？如果個人啊死咗之後，咁就全身都凍啦。但係最後呢個頭頂啊，即係呢個菠蘿蓋啊，呢個頭頂蓋啊。咁啊最暖嘅，即系全身都冻啦，但系咧最暖一个头顶，呢、這个咧就系、是、往生净土啊，为圣就为圆啊，咁啊个顶性咧顶啊头顶啊嘛，等于话佢呢个色神啊，从呢个头顶出，咁啊头顶咧最后暖，咁啊等到呢个头顶都唔暖啦，等于话咧佢走咗啦。咁啊眼啊就生天，如果话全身都冻咗，但系呢个眼啊周围啊，即系呢个眼圈啊周围咧，咪两只眼啊，好似个眼镜呢个位置啊，你摸下佢咧都仲系软嘅。咁啊呢个人啊从眼出啊，咁佢就升到呢个天上享福。咁呢个咪人心咧，如果佢做翻人，佢又唔上升。亦都唔下堕啊！咁啊，通通都冰冷啦，啊，唯有呢个心口啊， 呢個心口啊最暖和，咁啊呢個人咧個神識啊就喺呢個心口嗰度出，咁啊做翻人。咁如果做惡鬼咧，就喺個肚啊，所以話人嘅心，惡鬼咧就喺呢個腹，即係肚部啊嘛。咁啊，如果你摸下個全身，所謂就係佢嘅地方，摸下個頂。这个顶是冻的，即是等于说它不上升啦。摸着眼呢，摸着眼呢肉是冰冷的，等于说它不升天啦。再摸下的人心呢，连心都是冰冷的，等于说它做人都没资格了。一路咁向下跌咯，向下摸下就呢个肚啊。如果呢个肚是暖的啦，咁佢就堕于呢个饿鬼啊。所以话饿鬼咧，就喺呢个腹腹只肚，一旁生啊，就膝盖嚟，膝只膝头哥，膝头哥啊。咁啊，如果你从上慢慢摸，一照咁嘅方法，一照咁嘅方法，咁啊摸一路咁啊向下，咁啊连个肚都唔暖啦，摸啊膝头哥暖啦。这个人代于畜生啊，咁啊仲有甚嘅咧？咁啊连膝头哥都唔练啦，再摸下脚板底啊，脚板底练啦，呢、这个就叫做堕地狱啦，即系从上啦一路至堕脚板底，咁啊即系六度啦嘛，六度咧你都冇粉啦，咁啊就顶正啦。咁啊如果呢次上边冇一路咁。暖落去咧，就一路咁啊下堕，一路就下堕啊！所以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里边，佢一生人你所做嘅善恶，嗰啲善嘅种子、恶嘅种子啊，都响晒呢个八色田中里边。咁啊，边个人做我哋嘅主宰咧？边一个人可以控制我哋上升，抑或下堕，抑或又唔高地又唔低做人咧？这个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呢控制我们。那么这个自我种子呢，哪一个人放入去呢？就是自己生前。你生前做善，那么善的种子多啦。那么如果你生前做恶，那么恶的种子多啦。那么若是你生前又不大善又不大恶，那么纵容每样都有50%。咁啊，日后咧，我哋受生边一次，咁就以我哋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嗰啲种子啊嘅善恶多少嚟到决定。所以个去就去到最后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就有啲问题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啊，当然啊，你自己嗰啲亲属或某一个人咧往生啦。咁就照呢個辦法咁就同佢摸啦。咁如果摸到個頭頂係暖啊，或者咧眼係暖噶，咁都唔錯。你就算咧你唔同佢念佛啊，或者冇咁急切嚟同佢念佛咧都冇問題，因為佢自己有把握啊，佢自己嘅善根啊，佢自己嘅啲好嘅種子啊，已經咧帶佢啊上升啦。你唯有咧。咁啊，摸咗呢个心啊，虽然佢做翻人啊，人都有福冇福噶噃。如果再落啲一肚膝头哥嘅板底，咁啊到嗰阵时又点办咧？咁啊，你就唔需要考虑啦，你就最好即刻同佢念佛啊。咁啊有，甚至乎你请法师有阵时请得嚟都已经系过咗时间啦。啊，你最好就自己啦，你就在呢个死者嘅身边。你坐喺度，你系冇忍气都冇问题啦，冇波波都冇问题啦，你就一句一句咁啦吓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唔需要咩音韵啊，你就系咁啦，一句一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会唱会念咪更好啦，即系等于话咁，我都唔会唱唔会念咁啊点啦？呢个主题咧唔系好听。而是呢老老实实你就跟他念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你念得自定， 你拖拖自己面，然後慢慢請多幾個人嚟，咁咪一齊咁樣練啦。呢個係真實，可以啊。佢嗰啲練氣啊，本來墮地獄啦嘛，腳板練啦。你念阿弥陀佛咧，佢脚板唔练啊，佢到膝头哥练啊，等于话得个上升少少啦。咁啊，然后你继续咁同佢练啦，佢就到呢个腹部练啦，啊，咁啊又高咗啲。咁啊，念下念下咧，到心口、眼，到呢个顶，等于话你念得好，总之唔好嘈嘈吵吵。你念得越好啊，咁啊，佢啲练气就上升啦。即等於話咧，佢本嚟就跌落去噶啦，你一隻手就等於同佢一捉住佢，慢慢慢慢咁咁提翻高，就唔好俾佢再跌。意思就係咁樣。嗱，咁所以我哋一個人啊，好多嗰啲世俗人，佢就唔明啊，係尤其是啲做心好嘅。咁啊，呢種係心理學啊，好似家婆死咗唔喊翻兩喊咧，人就話佢不孝，所以就咧咧咧實就冇眼淚嘅。咁啊，呢啲咁啊喊咧，其實冇乜意思啊！你喊啊，佢仲心煩添，都不如老老實實啦。咁啊，大家同佢練佛，咁啊，你可以同佢練佛啊，你唔好喐動佢。總之佢嗰個人死咗嗰陣時咧，啊，佢啊死得時長啊，咁啊更加冇問題啦。或者佢因為太過痛苦啦，或者病得太過痛苦啦，佢自己都冇得主宰啦。咁啊，變成咧，佢或者眼碌大啊，或者嘴又歪啊，或者手又歪啊，咁啊，在呢種情況之下咧，如果佢即係呢個外相太過難睇啊，你就揾張被或者揾塊白布啦，你千祈唔好喐佢啊，你就冚住佢，即係等住揾咧，唔好咁難睇啦。但係你最緊要唔好喐佢，就即係等於話自然嘅。佢死咗之後係點嘅情形，你就唔好喐佢，聽佢自然啦。咁啊，你經過七至八個鐘頭，咁啊，在呢七至八個鐘頭之內咧，你最好就不停大家輪班同佢練法。雖然係錄音機都係好啊，但係都唔止有人同佢練咁好。咁啊，總之兩個三個人一班，咁啊不停咁啊。七至八個鐘頭，咁你句句咁同佢念啊！如果佢下墮嘅，真係擔保佢上升。阿若是話佢本來係上升嘅啦，咁一定要上品上身啊！你一句佛號咧，就可以咧令佢往生大事。咁所以千萬咧唔好哭啊！咁有個法師我唔抵得過，咁啊自己親人呢個肯定。你就行遠啲，你就有咁遠就走咁遠，你即管喊到夠。總之咧，你就唔好對住個死人喊，因為人都係感情啊。咁啊，係人都有感情嘅。咁啊，自己嘅至親嘅人，咁啊去世啦。有陣時呢個情感咧，呢、這個情緒控制唔到咧，咁啊哭亦都好自然嘅反應啊。咁你就行遠啲，你有咁遠行咁遠啦。佢點哭都好，總之呢個死者聽唔到嘅。咁啊，由佢開始斷氣，你就同佢念佛。如果喺屋企嘅最好，你連殯儀館都唔好通知佢。你就過咗七個鐘頭、八個鐘頭啦，等於話佢走嗰陣時咧，即係乜嘢都走曬啦。即係呢個第八阿賴耶的最後走，佢都已經走曬啦。咁啊，嗰陣時咧，你先至打電話去通知。呢、这個辦事人咧，感謝你收你去，咁啊，然後繼續咧，都係咁樣同佢念佛，就好過你真係買嘢供養佢啊！呢、这個係最後一關，因為佢自己冇咗主宰，而靠我哋咧去幫助佢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在呢方面能夠驗到佢係點樣嘅情況，我哋幫佢念佛。唔好哭，唔好喊，唔好喐动，七至八个钟头，你先做好动佢。咁啊，呢个咧真系叫做大孝啊，叫做最上孝对呢个死者。咁啊，去佢就去咗最后，但系佢来咧就系最先啦。咁啊，如果佢又唔上升，佢亦唔系下堕，而 而系咧两者之间，咁咪叫做中间啦。唔上又唔堕落，咁咪中间啦。咁啊嗰个时候，佢自己呢个神识啊，咁啊见到世间边对父母同佢有缘，咁啊佢呢个父母交合嘅时候咧，有一种个欲念之光啊，咁啊别人睇唔到噶，即系如果同佢冇缘啊，咁啊呢个中阴身啊佢睇唔到噶。他就看到那個跟他有緣，那有緣那個看到呢，他一念之間不管是千萬里，他就向著那一點光明，他就去那時了，他就入開了，自己的業績的業力加上這個父母的恩緣，那他就入開了。但是入開呢都不是說那麼順意的，如果是盲子的中陰身，咁佢见到佢老豆咧唔高兴嘅，俾个亲恨啊，所谓同性啊嘛。啊，但系见到佢母亲咧系个女性啊，所谓异性啊，佢有一种爱念啊。阿若是话女中阴身，佢见到个母亲咧，佢就起亲恨、中意啊，因为同性啊。但系见到佢个父亲咧，佢就高兴啊，因为异性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一入开嘅时候，就已经有这个亲恨，已经有这个爱念，所以这个爱和这个亲恨是我们历生以来这个生死的根本。那么自己的业绩加上父母的恩缘，然后呢有这个贪和这个恨这两种根本烦恼，然后才至入胎啊。所以他一出世，他即使是啱啱出世啫，他的脑袋都未曾发达，但是他都识得噶，乜嘢系佢中意噶，乜嘢咧系佢唔中意噶。嗱，好似你喂奶俾佢食啦，如果佢合佢个心水嘅咧，佢就真系食得津津有味。如果他认为不合心水了，那除非你夹硬来，当然他又斗你不过了，是吧？你一手就可以捏住他了。但是你怎样那个奶嘴啊，塞落他的嘴的事呢，他硬合埋个嘴不听你话了。那么由这一点就已经呢，他虽然个嘴不会讲，讲不出来，但是他一出来第一次喝牛奶，佢合佢嘅心水，佢哋飲得好好，乖乖地飲曬一樽。如果唔合佢心水嘅咧，佢真係啊，合住個嘴硬係唔睬你嘅。咁啊就説明啦，所謂呢個貪嗱，咁佢中意就叫做貪啦。咁啊唔合佢嘅心意，唔合佢嘅口味啊，佢就合埋個嘴就唔睬你啦。咁你咪親恨咯。所以呢個貪成親啊，係佢哋與生俱來嘅。咁所以個虛佢係最後，佢來係最先啦。咁啊，既然我哋有呢個身，咁啊當然就係有呢個死啦。嗱，咁我哋家下呢次講嘅咧，就係話，如果我哋受持呢個十大願望，一生都係咁樣受持，你日日都念，一者你見之。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自制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行正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咁啊，再念几句咧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咁如果你咁样念啊，其他嗰啲经文你唔使念啊。咁如果一生人都系咁样念啊，咁你呢个人嘅道心啊非常好，亦同样等于念佛，亦同样等于念观音菩萨。咁临命终时啊，亦都咧一念之间，即系呢个十大愿望个力量啊，可以令你往生净土。咁啊，呢啲话咧系经常讲啦，我就根据呢个经文咧嚟到解释。 就唔係話某一個人嘅意見，而係佛講啦。咁啊，可見咧，我哋一個學道嘅人最緊要就係一個長遠心，亦都咧説明啊，我哋如果有一個道心嘅人啊，所謂呢個長遠心一法，我哋日日都係咁樣受持十大願王啊，咁你就唔怕空過呢一生啊，咁就肯定啊，臨命終時一切資金都即皆散壞，一切威勢都唔跟隨你啊，一切嘅眷屬、至親或者友好，佢都冇法子再跟你去噶啦。但系唯有呢个十大愿望跟住我哋，咁啊，我哋最紧要咧，你就日日你都要咁样受持。即系假定某一个人啊，如果听过呢一本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嘅十大愿望嘅好处，咁你真系受持嘅话咧，你一定要日日都要念，你要时时都要念，你想得起你就念。似得係念佛一樣，咁你日日咁樣念，時時念，刻刻念，一生人都係咁樣念，咁啊保證啊，臨命終時呢個十大願王嘅功德威力到我哋往生。所以古德有幾句話，佢話觸往飯來，都莫把光陰遮面目啊！個鐘鳴就反響，個長將死字都掛心頭。就是鼓励我们一个修道的人啊，要常常呢要争取时间啊，要争取时间。咁如果你话啊，粥来我就食粥，啊饭来我就食饭，那究竟我哋为咩事咧食粥食饭呢？佢自己都莫名其妙啊，今日变成将呢个光阴呢遮咗自己呢个面目。咁我哋早晚上市都是敲钟敲板啊，咁我哋一闻到钟响或者呢个板响咧，我哋就要警惕啦。所谓时日已过，都命亦随假嘛。佢话长将死字啊挂响呢个心嗰度，咁后来我哋嘅老和尚讲啊，佢话挂喺个心处都会有阵时会忘记啊。佢话最好就挂喺呢个眼眉头，你眨一下眼。你就記得個死字，咁我哋隻眼成日都要眨噶嘛，眨即係隻眼休息。咁如果我哋每一次眼休息眨一眨眼，你就記得個死字啦，你個道心就會增長啊，就唔怕啦有所懈怠。所以呢句話道義，咁我哋臨命終時。十大願王領導我哋去極樂世界，咁我哋今下到咗啦，一刻羅鐘到咗極樂世界，咁首先就見到阿彌陀佛，見到文殊師利菩薩，見到普賢菩薩、觀自在菩薩、彌勒菩薩等，咁先見阿彌陀佛，咁因為阿彌陀佛係極樂世界嘅教主。咁中國話咧就叫做無量壽啊，咁啊譯名叫做無量光，咁啊出於咧《阿彌陀經》。咁如果話無量壽咧，就比十壽命一及其人民無量無邊啊，阿僧祇劫啊，故名叫做阿彌陀。啊若問無量光咧，咁啊比佛光明無量，照十方國都無所障礙啊，是故何為阿彌陀？咁所以阿彌陀佛。咁中國話佢就無量光，譯名叫做無量壽。咁如果我哋再講得顯淺啲，即係福德智慧。咁呢個無量壽就梗係有福啦。咁我哋通常講話無量壽佛啦。咁如果呢個人生日啦，咁我哋都係恭賀佢就無量壽佛喎。咁希望佢長壽啊，咁亦都包括長福啦。咁啊長福長壽啊嘛。所以壽命長啊，亦都包括呢個人有福。咁無量光就係智慧啦，光能破暗啊嘛，就説明呢個智慧咧能破呢個煩惱啊。所以佛咧 具足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即系具足福德智慧，所以成佛啦。咁阿弥陀佛就系极乐世界嘅教主。咁啊，讲到极乐世界，咁亦都有啲人问啊，佢话法师啊，话实西方同时始土过十万亿国土啊，然后先至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。哇，咁啊十万亿国土咁啊点去啊？咁啊真系有排行噶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学佛嘅人咧，就有两个问题。一个就按事实，一个咧就按呢个理性。按事实嚟讲，系实有极乐世界，系实有阿弥陀佛，亦都实有呢个莲池海会。某一个人发心念佛，极乐世界呢个莲池里边咧，就有一朵莲花生出嚟。咁啊，呢朵蓮花咧就有呢個念佛人嗰個名。咁啊，如果呢個人繼續咁樣念佛，終生念佛而不間斷，直至臨命終時都係咁樣念佛咧，咁啊，呢朵蓮花就日日就茂盛，就日日長大，就似得一盆花咁啦。啲人有人打你啦，就慢慢慢慢慢咁咪長大咯。咁啊，到最後，你臨命終時，呢個人咧就響呢個蓮花嗰度化生。咁但係反過來，如果呢個人念得兩日阿彌陀佛，咁啊蓮花已經生出嚟啦。佢念得兩日咧，佢就唔念啦。咁啊，既然念得幾日，佢就唔念啦。咁啊，嗰朵蓮花等於冇咗滋潤，所以佢幾日之後咧，佢就跟住你唔念啦，佢就慢慢枯謝啦。咁所以我哋知得着，我哋具足信心，有毅力，有恒志，咁啊肯定啦，日后往生极乐世界系实有其事。我哋一念之间，净我哋呢个一生嘅净业，就往生净土，唔需要考虑，唔需要怀疑，历代嘅祖师都冇怀疑呢种法门。我哋更加唔應該懷疑，老老實實、腳踏實地去念佛。咁如果從理性呢方面嚟講咧，所謂佢就唯心淨土啊，就叫做自性離陀，佢亦都係真嘅。我哋日後每一個人往生淨土淨佛，也不過自己明心見性啫。我哋自心就係離陀，自性就係淨土。我哋現在冇呢個無量光，冇呢個無量壽，冇呢個極樂國土，因為我哋嘅心態好污濁啦。咁如果我哋有朝一日念佛，以一句佛號嚟到清淨我哋自己呢個心田，我哋真係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啦，見事本性，其實我哋自己就係淨土，我哋自己就係阿彌陀佛。并不需要假借外求，咁啊呢个咧就约呢个最高境界，而系在呢个理性呢方面嚟讲。不过咧，我哋仲要明白一个问题，就唔好执理嚟到费事啊！好多人佢话，咁啊既然系自性弥陀啦，自性净土啦，仲打翻念啫，我本来就具足啦。都知道本来具足，但是你没事实的修养啊，它不能够显露啊。好像这个暗室里面本来很多金银珠宝，但是你黑妈妈的你都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怎样去发掘它啊？那么如果你有一线的光明，你就点一盏啊，就算是那些油灯啊，是一条灯草那么少的啫。實際上雖然呢間屋有過千尺地啊，如果家冚唪唥關曬一燈，外邊又冇燈，當然就黑到唔黑噶啦。你唔好睇小呢一條燈草嘅光明啊，可以全間屋嗰啲嘢咧見得清清楚楚噶。咁若果冇 呢一條燈草咁少嘅光輝啊，前間個金銀之寶咧，你都唔知佢邊度摸索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，雖然明白唯心淨土自性未破，呢、這個不過咧係理性上係咁樣講。我哋點樣去表露佢？點樣去顯化佢？呢、這個亦都由於啊，我哋呢個事實嘅行事啊，所以我哋千萬咧唔好咧執理嚟到費事啊。咁啊，因此我哋就要咧腳踏實地念佛。咁啊，到極樂世界，第一我哋就見到阿彌陀佛，因為佢係極樂世界嘅教主。咁啊，文殊師利菩薩，咁啊，文殊菩薩呢，咁啊，在我哋中國人嚟講咧，應該都好聞名。雖然佢咧就比唔上觀音菩薩咁出名啦。咁啊，文殊菩薩咧，除咗信佛嘅，咁啊唔信佛嘅人咧，就可以講咧，就唔會有好多人咧知得。啊，咁啊，今日我都算好彩喎。咁啊，有個人送我一篇咧，係水晶嘅文殊師利菩薩，咁啊，我個手袋嗰度，咁啊都有三寸四寸高啊，咁啊好靚啊！咁啊，騎獅子啊嘛，咁啊表示大智慧，獅子一睺啊，都百獸前中力足，咁啊表示文殊菩薩嘅大智慧，可以破除一切嘅罪孽煩惱。咁啊，現在我哋咧生活極樂世界，咁啊除咗阿彌陀佛，我哋仲見到咧文殊師利菩薩，咁啊此菩薩啊係為咩？代知佛之師啊，咁啊一切知佛都皆因文殊教化力，因為文殊表大智啊嘛，大智即係波若，若是無波若，如何能成佛道呢？咁啊，所以其次就見文殊師利菩薩，咁啊普賢菩薩，咁就係本經所講嘅普賢菩薩。咁啊，普賢菩薩就表大願啊，所謂大願普賢菩薩就表呢個十大願王。咁啊，在我哋中國佛教徒嚟講啦，咁啊亦都人人所共知。咁啊，文殊菩薩就喺呢個山西五台山啊，咁啊朝呢個五台山都係一件啦，好艱難嘅事啊，因為道路崎嶇。咁啊，普賢菩薩嘅道場就喺四川峨眉山啊，咁啊亦係咧道路崎嶇啊，咁啊亦都咧唔容易啊，來到啊去參學，咁啊亦都只有發大心嘅人咧先至可以去呢兩個地方咧，就比較咧山路難行。咁啊，觀自在菩薩即係觀世音菩薩。咁啊，點解唔叫佢做觀世音菩薩，叫佢做觀自在菩薩咧？就係觀音菩薩講自利呢方面。咁啊，觀世音咧多部分講佢利他呢一方面，講佢做人呢方面。就話假使世就世間嘅人，音就係念觀音菩薩嘅音聲。如果某一個人啊，能夠在呢個苦難之時，念觀音菩薩的名，咁你一念就成感應啊，咁菩薩觀其音聲去化度佢，就如同呢個普門品一開章就講啦，佢話善男子啊，若是有人家啦嚇受持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啊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不皆得解脱。所以觀世音咧，多部分嘅理由而係度眾生，所謂三十二願普門自願，所以尊稱佢為觀世音。咁啊，加上呢句話觀自在咧，就多部分係若自利而講嘅，就係觀音菩薩自己修行啊，咁啊修行成功啦，身心自在啦，成佛啊嘛。咁啊，在《心經》裏邊咧，係一個最好嘅名稱。佢話觀自在菩薩，咁啊，即係觀音菩薩啦。 咁點解佢就觀自在呢？佢話佢恆心波若波羅蜜多時，以呢個波若智慧觀察，照見啊五蕴皆空。咁啊，五蕴就係我啊嘛，我之所以成就啊，就係有呢個色受想行識。色第一個就顏色嗰個色啊，顏色嘅色，咁啊色係色化啦。我哋成個人睇樣子，咁啊大家成個人坐樣子，人人都可以見到你，見到我，我見到你。咁啊叫做色咧，咁啊色係質外，即係四大和合啊，有我哋呢個肉體。咁啊，但係四大咧屬於無情啊，佢冇知覺嘅。嗱，你話嗰啲骨頭，嗱嗰啲四大啊，佢先至有知覺啊。但係真係敲喎，佢知道痛噶嘛？你知個人揾個錘仔啊，如果剝下自己嗰啲骨頭咧，佢知道痛啊。啊，你唔使剝啊，有成啲風濕啊，嚟嘅時候咧，嗰啲骨頭都好痛啊，痛到真係好難抵噶。咁啊，嗰啲水。水就即係血啦，或者口水鼻涕啦，都係水分啦。嗱，我哋全身嗰啲暖氣啊，就叫做火大啦。我哋會喐會動啊，好似啲風啊來來去去咁啊，叫做風大啦。我哋點解會知道佢？咁所以就有其他嘅四種音啊，有呢個受，受就係感受啦。我哋呢個肉體啊。呢、这個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呢、这個肉體，喂！如果你肚餓啊，你就感受到好似真係肚餓啦。咁啊，揾啲乜嘢食咧？咁啊，各色其色啦。啊，咁啊，即係感覺好似好想喝咯。咁啊，要飲啲乜嘢啊？咁啊，亦係各色其色，飲汽水、飲牛奶、飲滾水、飲咖啡、飲茶，各色其色啊！啊，如果我即係感受好似好疲倦喎。都要瞓覺啦，咁你咪去你自己嘅地方，你咪翻下瞓覺啦。咁呢種就感受，所以識就到受啊。咁啊想咧就係呢個妄念啊。咁啊，我哋時時刻刻咧都係咁啊，諗東諗西，南至北，上天下地啊。所謂二十歲嘅中台，你哋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。呢、这個屬於想啊，所謂思想啊。呢、这個行音啊，行咧就以做作為義。嗱，我哋有所感受，首先有呢個色身，然後就有所感受，亦有呢個思想，點樣安排去做啲乜嘢事？好啦，跟住就行為去做作啦。你做壞，做好。咁啊，呢個行咧以做作為義啊，咁我哋有感受、有思想，我哋跟住就行為去做作啦。咁啊，做善做惡就由你自己嘅心度出發點啦。咁啊，最後呢個色咧，就呢個知識呢個色，分別呢個色。咁啊，就第八阿賴耶色啊，既然有感受、有思想、有行為做作。我哋每一個念頭自與惡，每一個行為善與惡啊，呢、这個種子咧都藏喺我哋呢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邊，以為日後啊決定我哋生善抑或墮落生惡嘅標準。咁啊，好似乜咧？好似一個相機啊！啊，咁啊，呢個相機咧，你對住嗰啲乜嘢準？咁你就肯定咧，係影到嗰啲乜嘢嘅相？好似呢支一盆花，有紅、有黃、有白，咁啊係人都見到啊！你影張相咧，都係一樣啊，唔會話啦嚇，影到咧有蘋果、有金生橙啊，絕對唔會錯亂嘅。你對住乜嘢景，就影乜嘢嘅景出嚟。我哋呢個八色田中亦係一樣啊！你呢個行為造作，你呢個思想嘅念頭啊，你起啲乜嘢嘅念頭？你做過啲乜嘢嘅行為？所有嗰啲種子啊，嗰啲習氣啊，都響曬呢個八色田中裏邊，咁啊決定我哋日後受生善與惡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呢個有呢個五音色身啊， 先至得到自在，唔得到自在啊！所谓释法同埋就想行识呢四样嘅心法，即系即心而法，咁啊就范围住我哋自己咧，就唔能够得到解脱。咁啊，遇到观世音菩萨啦，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，咁啊即系无我啦。有五蕴就有我啊，冇呢个五蕴法即系无我。咁啊有我就有苦啊，有咗呢个我，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求不得苦、冤亲会苦、爱别离苦，都系有呢个我。咁啊现在以般若力故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都无我啦。咁啊无我，所以咪度一切苦厄啦。咁啊一切苦厄都度咗，咁啊当然就系自在啦。所以就称佢为叫做观自在菩萨，咁就唔尊称佢为观世音菩萨。咁啊出于心经啊，就因为佢观五音而话无我，所以能够咧超脱呢个生死嘅痛苦。咁啊现在咧，我哋通常人讲咧就系念观音菩萨，咁啊就好少咧人话念观自在菩萨嘅。咁啊，可以講啊，真係好難得咧，聽見有個人話我念觀自在菩薩，咁啊都係念觀世音菩薩，就話説明觀音菩薩嘅慈悲妙用，觀世間人念菩薩嘅名而尋聲受苦。咁啊，觀音菩薩啦，就喺普陀山，咁啊在四大名山啦，可以講咧係最方便一個道場，交通又方便，環境亦都好。咁啊，所以比較咧多人去朝聖。咁啊，彌勒菩薩啊，彌勒菩薩啦，呢位老人家，你係最慈悲，亦係最好忍辱。所以呢個山門啊，逢係呢個大叢林裏邊，嗱，好似即係香港咧有兩間咧比較大啲嘅，嗱，咁啊山上就寶蓮寺啦，咁啊如果新界。